欢迎收睇星期日晚嘅黑超云来啊！大家好似发现冇变过咁样，仍然系阿咪啦、阿卡米啦，同埋我鬼故王嘅。咁啊，大家琴晚听到津津乐道，梗系唔好俾佢停啦。今晚梗系继续啊，讲佢哋两位嘅经历啦。嗱，话题转一转啦。喺香港讲咗好多嘢啦。不如试一试去第一啲地，去第二啲地方啦。系咪讲芭提雅？ 是啊， 芭提雅就通常都是给我们的感觉都是游下水啊，晒下太阳啊，看下女仔啊，这样的地方来的。 看 人妖的。我看女仔你看人妖的，大家看的东西不同，人妖我没什么兴趣看的。啊、通常看下这些这样的即一些娱乐节目多啦、其实泰国呢不嬲全很曼谷的，不过多数都全曼谷多一点。咁啊，芭提雅就唔係話冇嘅，我都聽過嘅、但係呢個係咪你親身經歷？ 係啊係啊，啱啱喺復活節嗰陣時。 啱啱即係，咦？冇幾耐嘅啫，真係。係 啊 係 啊。 係唔係又係酒店啊？ 係酒店嚟啊。 係咯，通常都係酒店啊？點解咁問咧？係啦、你住咗邊間酒店啊？ 開名噶嘛可以。 開得，有乜問題啫？ 我住喺 Ibis 啊。即係泰國人喺度嗌 先。哦哦，即係即係嗰間我哋叫做 連鎖三星 連鎖精品酒店啦。 係嗰間 啦。喂，好多分店喎，全球都有。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樣但係芭提我覺得嗰間我真係孤陋寡聞啦，我未見過嗰間嚇。曼谷咧我就見過啊，咁樣嗰間係發生咩事咧？ 其實嗰間酒店係乾淨嘅， 乾淨 企理嘅， 係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哋去芭提雅咁，學你話齋玩水上活動啊、成啊咁樣啦，其實都好開心嘅。咁跟住就去到酒店啦。咁由 check in 開始咧，其實上到房入房開始我就好頭痛啦，即係之前同你講話會頭痛啊，成嗰啲好痛好痛。咁一路食晚飯咧，其實都係好痛啊。其實嚟緊嗰半日行程咧，個頭都係好唔舒服噶啦。咁啊，冇理佢啦。咁啊，夜晚翻到去酒店，咁我以為自己感親，咁我食咗粒感冒藥， 係， 咁啊諗住瞓覺，咁但其實個頭都係 keep 住好痛啊，咁瞓到半夜，我突然間聽到咧好嘈嘅，有兩個男人，喺度嗌交。喺度 嗌咩文啊？ 喺我唔知咩文喎，嗱泰文我知咩叫泰文嘅，唔係泰文，又唔係英文。即系讲埋啲唔知乜鬼文啦，呢啲咧咁样，又听到佢哋打烂啲酒樽啊 ，pling pling 咁样嘅，有两个男人即系咁喺度嘈冤巴闭啦。我心谂，哇，点瞓啊？咁鬼死嘈。咁跟住我就嗌醒我老公，我话喂你听唔听到啊？好嘈啊！不如你出去轰下佢啦，叫佢唔好嘈啦咁样。点瞓啫？咁我老公话吓、我听唔到好声、啊。我话唔系啊嘛，咁鬼死大声，我就好似喺隔篱咁样嘅啫。你咁样瞓得着，跟住咁我掹咗佢起身啦。咁话你咁都听唔到啊？佢话真听唔到、啊。咁跟住佢就以为我思觉失调。咁样佢就继续瞓，佢唔理我啦。跟住我心谂，咁算啦，可能佢真系聋嘅咧，咁我咪瞓咯。跟住到瞓咯，就听唔到男人讲嘢啦。突然间听到有细路仔喺我耳边喺度笑啦。即是很近的，直情在耳仔边咁喺度笑，哈哈哈哈咁，跟住又唔知讲啲咩，又哈哈哈哈咁样。咁即系我先讲，我有请古曼同学，我心谂啊，系咪你哋啊？咁我又唔理佢咯，咁我又继续瞓咯。 系 系啊，就瞓，其实个头都系好痛嘅，就瞓到第二日。咁我哋走啦，我哋就去曼谷。咁啊，离开间酒店之后咧，我就冇头痛啦。 系，即系你又听咗两种声音，一种咧就 系 男人闹交，两个男人， 系啊， 跟住咧又听到有个细路、细路女定细路仔啊，分分 应该细路仔嚟嘅， 細路仔， 係啦， 係就喺你側邊就喺度 笑咯，係啊， 冇做過其他嘢，只係聽到聲。 是啊、 我先排除會不會是、樓上樓下隔離房，你知道那些酒店沒有精品酒店勁勢嘛、 啊、 會不會隔離房， 我都懷疑是，所以我就叫醒我老公，所以我就 你但你老公不理你嘛， 不是 在危難關頭就不理你的了， 他迫於無奈被我扯起身的，他是有認真聽，即其實那段時候我是聽到是很吵的，其實他是大聲到怎樣呢，你沒可能是、 嗯、 即如果你是酒店你發生那麼大爭執，其實應該會有人上來調停的嘛，沒有，他持續了起碼有半個小時，好嘈好嘈好嘈，乒铃啪啷咁样咧，你见到两个男人，即系其实你想象到佢应该系大打出手啊，跟住又抌烂啲酒樽啊，砰砰声，我心谂点解咁都冇人上嚟调停嘅，咁、 嗯、 所以我先谂住叫我老公出去嗌佢喂收声啦咁样，咁、 嗯、 但系我老公系听唔到声嘅，跟住佢仲觉得我黐黐你线咧，跟住佢又继续瞓觉啦，又唔理我啦、 嗯， 由得我死咗好唔好？ 咁、 我就唔理佢咯，继续瞓咯。 咁可能你老公我心都覺得真係隔離嘅，即 係冇，佢話聽唔到有聲 喎。嗯，唔係啊，佢可能唔想嚇你啊，你明唔明白？ 或 者佢唔想，或者佢又唔想係啦，或者純粹又唔想煩咁多嘢。總之我聽到好聽唔到好啦，我瞓啦啊，希望你希望你都瞓啦咁樣。 係啊，可能都係嘅， 只係得你聽到啦。總之但係。哦，咁樣你就係聽到佢鬧交啊，會唔會有啲慘叫聲啊？唔會。 咁又冇啊，但係就爆樽咯，咁樣。 爆樽。 係啊。 話爆樽好犀利。 Plan 嘅，所以我先覺得奇怪，點解話你酒店冇人上嚟夾下嘅？因為我哋其實住好近，我哋就係住 lobby 上面嘅嗰一層嘅，即係最近嗰一層啊。唔記得三樓好似係，係應該好近佢哋 lobby， 應該其實佢應該會聽到嘅咁大聲、 嗯。酒店附近環境點樣？會唔會個氣氛係如何咧？ 氣氛啊，係其實佢。都近住酒吧嗰條街嘅， 係。 咁前面有一尊四面神咯，咁就係咁咯，好簡單，冇乜特別咯，我覺得。 會唔會覺得一入到去唔舒服咧？嗰種感覺？ 咁又冇喎，喺 lobby 冇唔舒服嘅， 係 上到酒店房就硬係覺得間房好暗咯。其實雖然佢好乾淨， 嗯， 係，但係就一個 乾淨意思咩先？你俾聽眾 唔係即係 好誒誤導嘅先。乾淨意思就 好整潔， 整潔嗰種乾淨就唔係嗰啲你講緊嗰啲，因為有啲人咧講乾淨咧講緊話呢個好乾淨冇鬼啊咁樣啊，嗰種乾淨啊，你講邊種乾淨？ 係好整潔嘅， 整潔就同有冇鬼係冇關係嘅， 係冇關係嘅， 冇關係。 係啊， 咁啊嗰啲循例嘢有冇做咧？例如即係敲下房門嗰啲循例。 冇啊，因為我老公唔信噶嘛，佢二話不説咧就爆咗入間房度噶啦。 係。 係、 嗯、 啊。 咁你老公幾好啊？ 即係其實我已經覺得即係我個心裏邊個啊，我嗰個老細我係住兩晚嘅啫，即係冇搞我啊咁樣嗰啲。 嗯嗯。 係啦、 嗯， 但可能遲咗咯。 咪始終佢都冇搞你啊！佢俾啲聲你聽下。 咪就瞓唔到覺啊嘛，但係。 哦、 你個頭有痛嘅時候，藥大都瞓唔到覺喎，係咁爆樽啊 ，bling bling 咁樣，跟住好啦，到你唔理佢瞓覺咧，又變咗細路仔。細路仔其實就喺我床邊嗰度，即係前前後後、前前後後咁樣笑咯。咁但係我其實都唔冇乜理佢嘅， 齋係笑咗，係啊， 笑咗做玩咁樣。 但係會唔會擒你張牀嘅感覺嘅？ 嗰個冇，擒我伸開佢啦。 但你未必伸到佢，你感覺都係擒啫。你 應該唔會啊。 你推佢嗰下嚟推空氣嘅啫嘛，你明唔明？ 我其實想喐。冇喐過，所以我唔知喐唔喐到啊。 係，咁啊，你住咗兩晚， 係啦， 兩晚兩晚都有事，定係一晚？ 係第二晚啫。 第二晚咧，第一晚冇事嘅。 第一晚就係個頭會痛咯，即係翻個酒店房就會有啲頭痛噶啦。咁啊，離開咗其實又冇乜嘢嘅。 但又得意啲喎，好少咁樣你住兩晚咧，搞你一晚唔出奇。通常住兩晚搞一晚，搞頭一晚啊嘛，你係搞第二晚喎。 冇喎，係啊。 因為咧，通常呢啲酒店鬼咧，好多時都係因為其實佢唔想有人住咗佢間房，佢想嚇走你啊嘛。佢嚇走你嘅時間咧，你驚啊，你驚你就攞走來嗌換房，換房佢又嚇間房又去可以佔領翻啊嘛。但係佢第二晚佢忍咗你一晚，第二晚啊仍然第二晚先至嚟搞你，少有啲會唔會就係、是、啊你即係第一晚？或者你好夜先翻啊，或者你係根本 我第一晚係好夜先翻嘅，因為我哋第一日有行程啊嘛。咁你都玩完，其實咧你入到去咧已經係好夜啦，沖完涼已經係瞓到昏迷咁樣。 係第二晚就幾點鐘到翻去嘅咧？ 第二晚好早，因為嗰日其實個行程就係去珊瑚島玩水上活動噶嘛。咁晏晝開始就已經係翻酒店自己玩。 啊 tour 嚟嘅你嗰個 係 第二晚，所以早咗翻去就唔中意你咯，唯有咁樣解釋咯。 咁我都唔使佢中意我，我住一晚啫。 你唔使佢中意啊，佢会谂啊嘛，唔系就系你谂噶嘛。而家你住紧佢间房啊，你明白？ 咁唔中意都冇计喎，咁 系啊，佢喺度住开噶，系啊，咁样啊，你第一晚你晏嚟嘅话，佢算啦，系你留几个钟啊，第二朝早就走，第二日唔同啊，你成日待喺酒店 喎，系啊， 你去到芭提雅好心，你去游下水啦，你 我唔识游水嘛。 哦，咁睇女仔你又唔啱嘅，系咯系咯，咁冇办法啦。 我最叻就系出去拜四面神咯，系咁拜咯。 哦，咦，咁你系嗰个四面神系酒店门口嗰、那个，因为好多 酒店直情喺酒店门口旁边。 系，因为好多酒店门口都会有四面佛嘅，四面神，四面佛，我讲咗每次，对唔住啊 ，sorry 啊。咁样好啦，咁呢个就喺芭提雅发生嘅，咁离开咗芭提雅就去曼谷。 系啊，曼谷又冇嘢啦。 曼谷冇嘢，正常。系 啊，我谂住听下曼谷，因为曼谷好多呢啲咁样嘅惊吓鬼故噶嘛。咁冇曼谷，我讲过边度地区嚟听下。 讲有一次去日本啦，日本去京都，我好记得系嗰啲有得浸温泉嗰啲叫咩民宿啊。 咁唔係一定民宿，温泉旅館咯。 係係係温泉旅館。 係温泉旅館。 咁嗰陣時我係同我另外一個女性朋友去嘅，咁啊兩個女仔。咁嗰間嗰陣時我哋係唔信鬼神嗰啲嘢嘅。 嗯。 係嗰陣時唔信嘅。咁去到那個酒店咁樣啦，咁啊浸温泉啊剩啊咁都冇嘢嘅，好正常嘅。咁直至到咧夜晚啦，因為嗰陣時未有即係。手提電話都漫遊唔興嘅，未普及咧。咁話咁，我諗住第二日就要約一個日本 friend 出街。 係 咁，所以我諗住夜晚浸完温泉咧，好記得嗰陣時好早嘅啫，都係我諗十點到啦。咁我諗住落去酒店個 lobby 嗰度打電話俾我個日本 friend，就約佢聽日去邊度等啊咁樣嗰啲。咁我住一樓啊，記得。咁我行落去嘅時候咧，我見到。其實地下嗰度咧，其實應該係本身係浸温泉嗰個位嚟嘅，即係我叫佢澡堂啦。 大浴場， 係大浴場咁樣啦。咁其實跟住就係 lobby 啦。咁嗰陣九點幾就唔應該熄曬燈嘅。 係。 咁但係我行，即係佢樓梯咧係分兩層嘅，即係落咗一半之後咧有個小小平台，跟住你就再落埋嗰一半就到 lobby 啦。咁我行到去嗰個小平台嘅時候咧，我已經覺得咦唔對路喎，做咩而家咁早？但係是樓下是全黑的，什麼都沒有的，全黑。即我心想，哇，那些京都人這麼早睡的嗎？九點幾了喎。 鄉下地方早點睡。 是啦，我就想，可能人家京都真的這麼興的呢，我懂什麼啊，那我就站在那個小平台那裡，想著走下去咯。那我都要看個電話在哪裡嘛，因為它黑了，一粒燈都沒有，接著我就離遠，見到遠處，有一眼紅燈，即係有粒紅光啦，咁我直覺就話俾我聽，啊電鬼應該喺嗰度噶啦， 係， 咁你係咪應該即係自然反應就係會行落去啦？咁又望一望樓下，我連樓梯都見唔到喎，黑到係我連樓梯都見唔到，跟住我其實已經係踏咗半隻腳出去噶啦，我就諗緊落唔落去咧，但係跟住發覺我個人咧好似freeze 咗，咁喐唔到啊！ 系， 跟住開始飆冷汗啦。 嗯， 跟住個心跳得好快，好似就嚟暈低咁樣。跟住我覺得，咦，好似唔好對路喎，咁黑，好驚嘅。咁我就二話不説，就心諗，算啦算啦，聽朝先一早打俾佢啦，唔好理佢啦，我走翻上房啦咁。跟住我係發覺我係好難咧，走翻上個樓梯嗰度嘅。即是很大压力，好像有些 引力舉起舉步維艱， 很辛苦， 很難才抵得起 腳。還有剛才我下來的半樓梯是有看到樓梯的嘛，但我上回去的時候其實我已經是看不太多，我連自己的手指都看不到的，是黑到這樣的。那我就好死怕了，那我就回上去房那裡，跟著我跟我另外那個朋友在那裡說，我沒有打給誰，因為那個 lobby 那裡哇，好唔尋常啊，好驚啊！聽日先打俾佢啦咁。跟住咁，我同佢係好近嘅，即係兩個喺度咁樣企喺度傾偈啦，好近。跟住我哋兩個同時間喺我哋中間個位咧，聽到有一把女聲喺度笑，嘻嘻嘻咁樣喎。 係。 跟住嚇到我哋即刻冚冚聲閂埋房門啊，抄曬榻榻米出嚟，笠埋個頭就瞓覺咯。 是咦？點解你次次聽到嗰啲都係嘻嘻？ 係可能佢哋中意我咯，即係我覺得好玩啩。 女仔聲啊，幾大？ 呢個係阿嬸嬸嗰啲聲嚟。 嬸嬸聲嚟。 係啦係，即係女人咯。 是執房啊，想你起身睇去執房， 唔係嘛？ 唔會啊，唔係啊，我意思執房嗰阿嬸，嗰阿嬸唔係在生嗰個阿嬸。 我就喺度， 會唔會啲已經離去咗嗰啲執房阿嬸阿嬸啊？ 我唔知有冇同佢溝通。 有冇同佢溝通啊？係啊。咁樣唔京，因為京都呢個地方係比較鄉下啲啦。咁樣咧，因為歷史悠久啊，咁歷史悠久裏邊一提到歷史悠久呢四個字咧，大家都會諗起就係、是。一定有人死過的。 不是，我那時其實不知道的，即那時年少啊，沒說原來不知道京都是即多鬼故的。 是。其實整個日本都多的。是啊，整個日本都很多，因為他們。 我只試過一次的。 不是多鬼故啫，但問題就是他很多是沒有流到出來的，因為很多是 很日本 很地道的鬼故的。那麼講了出來可能。出面的人未必會害怕、啊、但是他有很多不同的即是跟他們的民族有關的鬼故的、啊、都挺特別的，聽過很多都不錯的、啊嗯、好啊，那你在京都這間酒店裡面、住幾晚嗎？ 住一晚而已， 只一晚是、啊、就、沒有其他事發生，就是有人笑而已。 是啦、啊、經常齋笑的。 會不會在浴場裡面洗澡又會、有事呢、 我沒有，不過我朋友有。 真的有啊，在浴場。 是啦、啊因為他們是很多人一起冲的嘛，咁咧冲完之后咧就即系可能有啲人踎坐紧凳仔度冲凉啦，咁、 啊、 另外嗰啲咪喺度吹头啊剩啊咁样嘅，咁、咧我朋友咧佢长头发嘅，咁佢抹头嘅时候咧就有一个习惯就系、是即系耷低个头揾啲毛巾喺度抹咁样嘅，咁佢话咧佢耷低个头嘅时候咧就见到有斋脚行过咯，但系佢卧翻高个头就冇啦， 净系对脚， 系啦，但系佢系耷低个头咁样。抹的時候咧，就可能咁樣斜望翻去下邊嘅後邊咁樣，就會睄到咯。 但係好彩嗰度浴場多啲人咧，有其他人撞下膽嘅，咁咪都幾驚喎。 係啊，跟住我哋其實之後覺得應該可能係眼花啦，就唔理佢。 嗯嗯嗯嗯，係啊，因為有陣時咧，我哋成日覺得咧，沖涼嗰時候最恐怖咧就係洗頭咧，耷低頭咧洗頭，洗曬頭咧抹地毯咧，發現咧。多了一些不應該見的東西在這裡，無端端有個人控塊臉過來就最害怕的嘛現在你差不多的情況就是我就耷頭在洗頭，洗洗看到對腳在那裡，我那個頭為什麼見不到身，一陣看到對腳的， 是啊，他其實見到的時候就只是見到對腳的，已經是， 但是只是見到對腳一個驚喜，婆媳不是你見到啊，因為我很想知道的，只是見到對腳究竟是斷肢啊，定係齊口唔見咧，定係漸進式啊冇咗咧咁樣？究竟 冇問得咁仔細。 你諗下嗱，我淨係見到對腳，我而家好老實講嗱，我淨係呢只杯，我淨係見到對腳，冇咗上面嗰橛。究竟佢齊口冇咗啊，漸進式到慢慢淡色啊，即係啲橛慢慢淡色啊，定係啊？定係呢度係血肉模糊咁樣啦，爛咗咁樣啦，呢一忽。究竟是怎樣呢、啊、我也很想知道，因為我未見過這些 case， 我見到那些都是很完整的實體靈嘛，很完整的、多數都是很完整的，但你們通常的人見到說我只是見到腳，只是見到頭，我很想知道究竟見到頭了下底躺著這些是什麼，會躺著內臟在這裡呢會不會呢，還是下底一路真的漸進式，好像我們玩 Photoshop 一樣一漸進要慢慢淡慢慢淡淡了它呢，是究竟是怎樣呢、啊阿妹啊，阿妹你有見鬼經驗啊！啊，你話俾我聽，漸進式又點樣？係咪漸進式冇咗一忽嗰啲人係點樣嘅咧？究竟一齊口冇咗定係點樣咧？ 我兩樣都見過。 係點樣？點樣兩樣？ 飛頭有見過。 係。 就係、是、喺菲律賓。 係。 菲律賓，我同啲細路仔食去玩。 嗯。 咁經過個餐廳，我以前見到個頭咧係喺個天空嗰度飛咗過去，即係飛咗去，跟住我。哇！咁大個榴蓮嘅咁啊，跟住佢話：咦，唔係喎，個頭嚟嘅喎，咁樣。 即係你見到個頭係青色嘅咯，如果唔係你都唔會懷疑係榴蓮咯。 青色啊？ 係啊，嗱，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我哋嘉賓阿 Yuki 講過去啊，喺酒店啊見到一個人頭啦，嗰、那個人頭就係藍色嘅嚇。整個藍色的，咁你見到呢個綠色不出奇噶，如果咁樣。 佢又唔係話真係好青嘅，但係就係即係綠綠地咁樣咯。咁係呢度有，我仲記得係喺嗰個二樓嗰度飛出嚟嘅，喺個窗口嗰度飛出嚟嘅。 佢飛出嚟係向下飛啊，定係打橫飛定向上飛啊？ 佢向打橫飛咁啊，飛咗我嗰邊嘅，咁樣就係咁。咁我就哇咩嚟嘅咧？哇咁大個榴蓮飛到嗰度嘅咁樣啊！跟住之後就冇理佢啦。咁我就。即你話咁樣見到個飛嘅頭一個頭，咁我又見過。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漸進式嘅，我都見過。 即係我淨係見到上半身，跟住下半身咧係一路淺色，一路淺色，一路淺淺到去直膝頭哥嗰度咧，就下面就冇曬嘅。我都見過。 係咁樣呢種就可能係一種叫做即係佢顯露出嚟嗰個能量問題啦。即係我哋用呢個方法去解釋好啲啊。佢呢一節嘅能量強啲嘅，咁你就見到呢節多啲啊。下低嗰節咧，因為慢慢能量越嚟越消退，咪越嚟越少咯。咁咧其實漸進式合理啲嘅。至於你話咧齊口冇咗或者血肉模糊咁樣愣住嗰啲，我覺得就算係咧，都我自己認為啊，就係佢特登嚇你，去做一個咁嘅形態嚟嚇你，因為咁樣恐怖啲啊嘛。你係邊種恐怖啲啊？你係見到漸進式恐怖啲，係見到一抽嘢愣住恐怖啲，跟住一抽嘢愣住恐怖啲啦，各樣啦嚇。咁啊，你喺菲律賓嗰次唔係旅行啊？ 出差多。 出差係 啦，出差。 咁啊，旅行仲有冇啲咩旅行地方發生過？ 如果係去旅行嘅就其實。巴提亞我都去過， 又去，唔係嗰間酒店啊？ 唔係，其實咩酒店我已經唔記得啦。我仲要係嗰陣時係海嘯之後，海嘯之後去泰國咪好平嘅，咁我咪哇好平啊！我仲記得三百幾蚊就去，我仲記得我哋兩公婆嗰陣時去來回玩咗3-4日， 係 用咗1200蚊，千二蚊，但係就。真的很驚嚇的，是真的很驚嚇的，還要是 我老公害怕到是說，哇，我們不如直接 book 酒店走啦，不要再去，即是再玩啊，這樣我說，怕什麼啊，鬼的實有的啦，這樣。 對啊，鬼的實有的咯。 是啊，但是真的很多咯，真的很多，是真的。那首先就講游泳池先啦。咁啊，我哋咧就係、是、我記得我嗰陣時嗰間房咧係用咗620蚊去book 咗間有游泳池嘅喎，即係可以喺個廳嗰度咧抌落去就游水嘅房嚟嘅。咁啊，哇！真係好抵啊，600幾蚊去邊度揾啊？咁樣就揾，跟住之後咧夜晚黑咧係見到咧係嗰個游泳池嗰度咧係有啲手咧喺個。爬上嗰個玻璃嗰樹，係喺個玻璃嗰度爬，一路爬上嗰個玻璃嗰度。跟住之後，我老公就話：，哇！老婆，有嘢。我話有咩嘢啊？跟住之後我就定眼，我話：哇！咩料？直情係唔係即唔係一個係幾個？係幾個係由個水嗰個泳池嗰樹咧？一路咁爬，一路咁爬，爬上嗰個玻璃嗰度，黐住嗰個玻璃嗰度，係想黐。我覺得佢係入嚟，係咯。我諗佢哋係想入嚟啦。咁但係就即係係咁爬，係咁爬，係咁爬咯。 係。 咁就見到咯。跟住之後咧就我哋就去睇嗰、那個珊瑚嗰啲船咧，咪嗰啲透明底嘅，透明底嘅啦。咁即係我都唔知道，我即係隻陰陽眼真係好煩嘅。咁啊～咁人又睇我又睇啦，佢人哋係睇魚咧，我啊睇到啲嗰啲人樣咧就喺下面咧咁樣，即係嗌你啊，嗌我，跟住就話：，唉，我唔睇啦，唔知點樣睇咧？佢話：，唉，好靚嗰條珊瑚魚，咁我望埋去咧就唔係珊瑚魚嚟嘅，其實就有個人喺個樹，有個人喺個樹個頭位嗰度咁樣咯，咁。即係喺巴查亞就見到，即係練到呢啲類似，成日都好多嗰條街又有，嗰條街又會有啦咁樣。咁即係見怪不怪，我話：，唉，唔好理佢啦。總之一入夜就翻酒店，諗住翻酒店落水游水嘅。哇！佢又喺個玻璃嗰度咁樣爬咁又爬上嚟，咁即係搞到我都～即係好唔高興。 喺玻璃度爬係咪即係好似啜盤咁樣啜住？ 係啊，佢係喺個，因為咧，其實咧就係嗰個廳出邊咧就係、是、就可以抌落去就係泳池嚟噶啦嘛。其實有一我哋個玻璃上面下面就係水嚟噶啦。咁佢哋咪所以佢哋喺佢哋嘅手咧一伸就已經可以掂到嗰個玻璃噶啦。咁一路咁拉一路爬一路咁爬一路爬爬上嚟咯。嗰啲唔係一個㗎。唔係淨係咩？淨係男啊，淨係女？唔係，其實唔係，係好多噶，係好多咁樣爬上嚟噶。 你覺得佢哋會唔會係海嘯嗰啲被浸死嗰啲魚？ 我覺得會係咯，我覺得會係。 係咯，你突然間見到咁多啊嘛，仲要海嘯之後去啊嘛。 係啊，我都話貪平，我真係抵死。 係都唔係咁講嘅，咁啊佢始終冇傷害到你，只不過你見到佢啫。 我覺得佢唔係唔想傷害我咯，其實即係我已經知道佢第二日我已經落極界，即係封咗嗰個玻璃門。 就封住咗嗰度啦。跟住之後個泳池睇得唔用得啦，就已經驚，我唔敢落啦。 嗯，咁啊係，如果你明知道咁多冤魂喺度，你仲落水啊，好難講，因為落咗水咧，你嘅控制能力又會差咗啦，佢好容易就係、是、啊攞你命都做得到嘅呢樣嘢嚇。當然啦，呢啲冤魂我哋都想去可以早日安息啦，因為啊海嘯經過咗咁耐啦，希望呢啲冤魂咧已經啊去到佢哋要去嘅地方啦。啊，下一次翻嚟再講。 其實在現場其實當時找到什麼的去懷疑處理過屍體的工具呢，真的阿王Sir，你有沒有見過一個碎屍案有這麼多工具的呢？ 他就基本什麼都買齊了， 什麼都買齊了，真的，是因為很多人不知道整個究竟他怎樣處理的屍體的，我們先看一看 先、啊、那空氣清新劑那些咁啊，香味劑噴啲殘肢啦，跟住咧就用保鮮紙， 你睇下你 就包，哇！咁你要包到冚喎，你要包到冚啲血水啊啲嘢唔好漏出嚟，就係要包好多層，包多層噶嘛。 然之後咧就再翁啲泥啊，同埋啲沙， 勁多餘咯。其實十樣嘢，即係包完十樣嘢之後，然後一中咁啊就甩嘅，你已經。 咁根本係當時個心好慌咯。 收埋李小龍個腦。究竟怎樣研究呢？ 第一眼看來這個腦其實是一塊海綿樣的，研究完之後切了片或者驗了之後呢就是發現呢這個腦是一個是瘋牛症的患者的腦的，其中有一個在座的法醫就是香港法醫來的，而且來說當你法醫知道那個腦是李小龍的腦而他患了瘋牛症，他們覺得很奇怪，從即是李小龍的朋友得到的消息，原來李小龍很喜歡喝牛血的。 哦，我今晚嗰个题咧就叫做灵游夜场啊。 咁喺大围有间都叫做几老牌嘅酒吧嘅， 而家仲喺边度？ 而家唔喺度噶啦。 叫咩名啊？记唔记得？ 火车头。我哋每日收工咧都会摆几支益力多同埋一排金沙喺度。我觉得嗰度系嗰间场嗰度个角仔系通道嚟嘅。 通去边度？ 通去邊界通道咯？我唔知道通去邊度喎。 直接通去靈界，你覺得？ 啊、我覺得係佢啲嘢，佢夜晚黑會嚟開 party 嘅喎，即係收咗工。 即係嗰度。 四點後佢會嚟開 party。直頭有夥計，即係話譬如漏咗嘢啊。 翻轉頭攞。 翻轉頭開鎖匙，爆曬音樂。 會唔會你校咗時間？ 外面聽唔到㗎，你入到去就好嘈啊。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组合，无夜无知，$269三个月，花家姐、肥苏、鬼故王、艾月力，晚晚陪住你。 好啦，我哋繼續翻嚟客似雲來啦。咁啊，頭先講咗去一個芭提雅啦，亦都講過京都啦。跟住咧，我哋亦都係講下外地嘅。而家我哋講台灣咯。 嗯，台灣。 台灣邊度啊？台灣好大嘅都。 台北， 好啊。台北都有幾間出名晚鬼酒店噶。你唔係住嗰間啊？ Cosmo 我住過啦， 係啦，呢間出名啦，天城啊嘛，天城啊，係啊， 好住過喎， 係啊，大部分香港人都住過嘅呢間，係啊，因為方便啊嘛，又平啊嘛， 係啊， 喺火車站隔離又夠平， 係啊，但係我覺得佢都唔得驚嚇， 唔夠慢， 係啦， 邊間慢過？ 我另外住緊有一個叫做， 你咪住圓山啊？ 唔係，圓山我都住過， 係咩？ 圓山我都住 過，係有錢人嚟嘅咧，住圓山。雖然晚鬼，但係冇翻咁上下身家，住唔到圓山。 出差嘛， 係啊，仲有黑日啦，黑日我都住過，都係出差咁啊，都係先有機會住呢度。咁啊，有一次咧，就即係我哋，其實我做嗰行咧，就係我哋出差咧，就係我哋個客俾錢嘅。咁啊，睇下個客俾有冇錢啦。咁今次就遇咗有一個咧冇錢嘅客咧，咁啊就俾咗一間叫做 其實是 motel 咁上下嘅嘢嚟。係。咁啊喺喺呢個咩會館啊？嗰、那個叫信義會館， 嗯、 叫信義會館。咁其實我去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唉好奇怪，因為其實佢去到嘅時候咧，嗰度係好似類似。又不是酒店咁樣嘅，咁啊好奇怪，咁啊上到去我又打電話，我喂我到咗啊，你個 reception 喺邊啊咁樣，咁其實佢好似啲 service department 咁樣嘅，咁就咁啊揾到身邊有個人就唔知喺邊個窿走出嚟啦，咁就話係啊係啊，我帶你上房啦，咁啊我話哦咁好啦，咁帶我上房，我一上房我都知啦，唉死啦間房1314。我話唉，真係一個生一個死， 仲有一個生啦、 啊。係咯，我咪生嗰、那個咯，死嗰個入邊等緊我啦。咁、嗯、我入到去，咁我話唉，算啦。咁我話有冇房換啊？我真係唔想住呢間房。佢話冇啊，得一間房。唉、嗯，咁、哎、啊算數啦，反正我諗住都係住兩晚嘅啫。咁啊，咁啊嗰陣時已經係好夜啊。上到去我去 check in 嘅時候已經好夜。咁唉，是鬼蛋啦，住一晚。咁我第二朝我就一早翻公司開會啦。咁啊入到去啦，咁啊。不知點解咧，開極都開唔到棟門啦。咁、我話咩事啊？做咩開唔到棟門啊？咁我跟住我心啊，喂你好開棟門，因為我心裏邊就話，你好開咯喎，做咩唔開啊？咁之後唔知點樣搞，咁嗰個人就開到棟門啦。開到門之後佢話，咁啊俾咗鎖匙我啦，咁我可以自己走啦咁啊。咁我入到去咧，咁入到去我都覺得，好似好唔舒服咁樣。個人，不過算啦，住一晚，我跟佢就話，嗱，我住一晚噶咋，你有你啊，我隔一個行過河路啊嚇，唔好搞我，你唔好搞你，你唔搞我咁樣啦嚇。咁啊，跟住之後啦，咁啊就去，我就去咗就repack 我行李啦，咁啊咁就去沖涼啦咁。咁我去沖涼嘅時候，咁啊我已經覺得好奇怪噶啦，咁啊。即係沖喺度沖緊嘅時候咧，咁啊就突然間我就覺得有人喺個玻璃門嗰度咧黐住個玻璃門咧裝我，其實都唔係裝我，黐住個玻璃門嚟睇我。跟住我又除咗眼鏡啦，我又 你係講緊嗰啲企缸嗰個玻璃閘。 係啦係啦，咁我沖緊涼啦嘛，咁我已經見到有個人，即係見到有個人咧就係黐住個玻璃門。望我，其實係望我啊！跟住我第一個反應就話：死啦！唔記得閂門咁樣。咁我話唔係喎。跟住之後，砰一聲就出去睇下我間房，唔係啊，我閂咗門嘅喎。咁樣咁啊，算啦，再沖個。咁啊，咪又再洗頭沖涼啦。我又見到嗰個靈體，其實我已經 sense 到啦，係靈體嚟嘅。跟住我就講咗句：好啦，我咁大個女，第一次俾人咁近距離望沖涼嘅喎，睇完未啊？看完你就走啦咁样，跟住咁我就感觉到咧，佢出咗厅，跟住感觉到佢出咗厅，咁啊出咗厅之后咧，跟住我就知道其实我已经喺块镜嗰处咧，我就睇到佢，已经睇到佢坐咗喺个 sofa 嗰度咧，就望住我嘅，跟住我就好嬲啦，我就飞咗我条 under 出去个 sofa 嗰度，一掟就掟咗出去出边。 我想知道嗰条 under 系着过未定干净？ 着过嘅， 着过嘅， 系着过，系我啱啱 好新，好新鲜， 新鲜嘅，有少少余温嘅，系啦。咁啊飞出去啦，咁啊飞出去之后咧，系真系走咗嘅，系真系走咗。咁跟住之后我就好嬲啦，点解？即系喺个房度已经开始，因为其实。我已經好夜放咗工，我就再飛台灣。飛完台灣之後就幾辛苦先揾到間酒店，跟住之後幾辛苦入到間房，跟住我去只不過想去沖個涼，瞓一晚我就第二日就開會。你哋唔好搞我啦，我已經好火滾噶啦咁啊。咁好火滾，跟住之後佢就咁啊抌咗出去之後咧，我就唔理啦，咁啊搞掂，我吹我頭就吹頭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就開始跌嘢落嚟啦。咁啊塊鏡隔入嚟一個假嘅。跌咗對拖鞋啦，跟住又開始跌啲 T-shirt 啦，咁啊跌落嚟啦。跟住我話啊咁奇怪咧，唔通斜嘅？我仲走去量下，我仲白痴到斟杯水咧，上去睇下咧，究竟係咪嗰塊板咧係斜嘅？斜嘅咁跌落嚟，咪冇好正常啫咁樣。唔好理啦，唔係斜喎，咁我又拎翻杯水出嚟，我又擺翻只拖鞋上去啦。跟住佢又跌喎，跟住我就好咯，唔好玩咯。你有你有我有我喎，咁樣嗱，唔好再玩啦，再玩我唔客氣噶啦，咁啊，跟住我就瞓覺啊，咁啊去瞓覺啦，咁啊瞓下覺咧，我開始覺得有人喺個，首先我係坐覺得咧，我嗰張牀嘅尾嗰度咧係有個人坐咗落去，即係有個力坐咗落去，然之後咧我就覺得我開始都係俾人摸大髀啦， 即係咁樣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大髀，跟住我又覺得咩事啊？唔好再摸我啦，夠啦咁樣。跟住之後咧，咁就開始就就發脾氣啦，就話你唔好再搞啦，真係唔好發脾氣噶啦咁樣。跟住之後我就感覺到個細路仔喺我張牀嗰度走嚟走去走去走去走去，我係聽到細路仔聲，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喺度聲。 咦，同阿 Cammy 嗰個情況一樣。 佢係嘻嘻嘻啊嘛，嗰個係嘎嘎嘎。 嗯。 咁啊，喺度 唔同國籍啊嘛， 咁啊開心啲啊，係啦，玩玩玩玩玩到咧，玩到咧間房咧，佢啲嘢跌落嚟啦，跟住之後乒乒乓乓，即係我聽到乒乒乓乓，跟住開雪櫃、閂雪櫃嘅聲啦，因為我住嗰間房咧係有埋廚房啊、廁所咁嗰啲咁樣，佢開。聽到開雪櫃的聲音，嘣嘣嘣嘣咁樣啦。跟住之後咧，我成晚就俾佢哋咧騷擾到，冇辦法瞓得到。咁我瞓得到啦。嗰陣時就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哋，跟住之後話：，唉，真係好煩你哋，好煩。跟住我就開始天光啊，嗰時七點幾，咁我就打開我房，我哋即係入到去房嘅時候咧，我佢閂埋曬所有窗簾嘅，我又冇理到佢啦。咁啊，咁啊打開個窗簾啦，跟住我就見到。人哋嘅墳頭就喺我前面。 嗯、 其實我間房同嗰個墳場嘅墳頭，其實我諗都係隔咗，我諗三四先一個嘅巷仔嘅位咁樣咯。 即係有幾長咯？即係例如會唔會一張好似一張一張牀定係兩張牀嘅長度咧？ 我想有兩張床 打直兩張床的牆 壁，但是呢我是很清楚看得到對面那塊碑的樹是寫著什麼咯、是寫著什麼，跟住之後哇好害怕閂埋去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跟住之後就想著走，因為那時都要上班嘛，我沒辦法開到門，我拿回鎖匙開啦、我沒辦法開到門，跟住之後我其實冇唔知點解冇咗 network， 冇咗電話，冇鎖匙開唔到，直情係俾人 block 咗啊！其實成間房係俾人 block 咗，跟住我就好掹好掹好掹好掹好掹，跟住之後冇辦法，好我掹係因為點解咧？因為我遲到啦嘛，所以我就好掹好掹陣，跟住之後就即係講咗，即係講咗句粗口啦。跟住之後我哎呀 ，sorry， 我講句粗口，唔好意思，我唔知道你識聽定我唔識聽啦。咁跟住之後又話哎呀，我又念咗句咒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再開，咁就開到啦。 嗯。 咁啊就再開到啦。咁啊再開到嘅時候，咁我梗係走啦。跟住之後咁啊翻到梗係投訴俾 travel 呢個 department 啦。咁啊就。再佢哋就幫我再換咗間房啦，就換咗第二間房啦。咁啊，間房嘅 number 咧就係0304啦。跟住我話好，即係1314唔夠， 就變咗0304。 係啦， 嗱1314咧，我就會估計佢係假設我係一樓啦。咁啊，0304係咪地下咧？ 唔係啊，係13樓啊。 咁所以我就覺得點解會0304？咁0304即係代表幾樓啊？啊，三樓啊？ 是三樓啊， 哦，三樓四室，哦， 三樓四室咁樣咯，咁啊，跟住之後就再去啦，咁我諗住算啦嚇，喺嗰度俾佢哋玩咗一晚，咁第二晚咁我咪自己嚇三樓啊，是但啦，我都離唔開有三有四咁樣噶啦，咁啊咁入去嘅，咁啊入去住啦，咁啊今次我正啊，既然你呢棟大廈係咁邪嘅話，咁我入去咁咪做翻啲嘢啦，咁樣。 做翻咩？又訂底褲啊？ 冇啊！ 即係今次訂定先。 今次之後我唔係，我除定先，我掛咗喺度。 哦。 跟住之後，跟住我就話嗱嗱，真係唔好搞，我嚟做嘢嘅啫。做完嘢之後我就走噶啦，咁。 嗯。 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唔搞我啦，就開始俾嘢我睇啦。 俾咩你睇？好似好唔想睇咁樣嗰啲嘢， 即係俾嗰啲咁啊喺塊鏡，即係喺個櫃嗰塊鏡，因為櫃有鏡噶嘛，咁啊喺塊鏡嗰度成日兩個喺度表演我喺度 真人 show 啦，咁樣咯，咁啊仲要即係喺度搞 哦，即係真人表演，即係泰國好興嗰啲啊， 係啊， 但係去咗台灣移師咗台灣， 係啦，咁啊跟住喺塊鏡嗰塊個玻璃我又睇到。在櫃子那裡我又看到， 在個 toilet 嗰度我有睇到。 清唔清楚嘅樣？ 好清楚噶。 係。樣咧，面貌咧？ 睇唔到，睇唔到，我淨係睇到一男一女，即係喺度喺度。咁嗰陣時我就話點樣啊？即係你哋想點？我都話你哋想點咧？係咪咁？咁你其實我一個人女仔去嘅啫，我自己一個去嘅啫嘛。咁。咁我好老實講，我又唔係女仔啊，我已經係媽媽嚟嘅啦。你哋咁樣整，我亦都唔會驚嘅。不過你哋即係我成日都話，你哋搞咪搞咯，你少啲你哋唔好出搞出聲，唔好搞我得㗎啦咁樣。咁啊，於是者我再住多咗兩晚，住多咗兩晚，跟住兩晚於是者佢都係咁喺度搞，喺度搞，喺度搞，喺度搞咁樣。跟住但係咧就我有發夢。我是有問過我你參不參與啊咁樣嘅。 哇！鬼都好開放啊嚇，玩三 P 嘅。 冇咯，佢又唔俾個男嗰個我睇，咁又唔係大隻，係咪先？我點知佢係咩啊？咪咁講。 幾得意喎！咁通常咪即係好少會遇到呢啲咁嘅經歷個，你竟然佢就開聲，佢係點樣用意識問你？一定 用意識嚟問， 就唔係開口問嘅。 唔係開口問， 即係冇語言嘅。 冇嘅，冇 即系唔系用普通話問你咁樣就直情係一個意識問你參唔參與， 即係你參唔參與。 咁你又點樣拒絕佢咧？ 我叫你死嘅咁。 你開口講嘅呢個就係定係意識嚟嘅都係。 應該都係意識嚟嘅。 都 係 意識嚟， 係 叫佢死啊！跟住佢，如果佢答你我死咗，就係死咗。我就係死咗嘅咯，係啊，仲叫佢死。係啊。 冇喎，真係冇喎，就係嗰兩晚就係比較奇怪啲咯，即係奇怪啲就係佢哋，我都唔明咧，佢哋要喺我面前即係做呢啲咁樣，即係你覺得我又會覺得我又會好興奮咧，我唔會，我就覺得你好煩咯。 嗯，其實佢就係想你覺得煩，想你走啫嘛，你又唔走啊，係咁堅持。 我都好想走 啊！你仲要喺度住多兩晚啊？人哋想你走啊，佢唔係真係想你參與啊！如果你話好啊，參與佢就驚啦。你明白嗎？喂，點算？佢真係話參與喎，咁點算咧？係咪啊？啊，因為佢哋冇諗過你咁大膽噶嘛，參與真嚟參與咁點算啊？啊，咁樣唯有想辦法嚇你走嘅啫嘛。點知你又唔走啊？咁樣真係冇計啦。咁呢間酒店都非常之嚇差哦，即係變咗一般人都唔好去嗰度住啦。咁啊啊！你唔講喺邊間，你都講下邊一區啦，睇人哋。 順義區嘛，頭先我講咗。 順義會館咯。 順義會館 啦。你隔離，即係嗰間酒店名嚟㗎。係 啊，我間酒店名叫順義會館。 哦，我以為順義會，唔好意思，我以為順義會館係一個即係另一個地方啊。 順義區。 直情係嗰間酒店叫順義會館。 係啦，佢順義會館。 咁啊，好似俾人 blacklist 咗嚟㗎，俾公司 blacklist 咗。 係，佢自從俾我翻到去，將個部門鬧到上天花板。 係。哦，咁啊，大家記住啦，既然嗱講得咁清楚啦，名都開埋啦，順義會館咧，大家咧唔係叫你唔好住。唔好住0304同埋1314两间房， 1314太近嗰个坟头啦。 系 0304就有，如果你中意睇又中意睇表演嘅，咁你哋咪去咯。 当日有表演啫，唔系之后有嘅，可能换咗咧，换咗表演节目，而家可能做水母间。 但系其实有个问题就系、是，其实系咪真系飞底裤系真系得嘅咧？ 系我都系讲个关于信念嘅问题啦，就即系话。飛底褲係咪都係好多人會講過？喂，著啲一條污糟底褲，尤其是女性啊，啱啱嗰排呢個月經嚟嗰陣時嚇，嗰條底褲會唔會個威力強啲咧？咁樣有人係咁樣做嘅啊，有人係成功嘅，有人係失敗嘅。咁啊，至於係咪同條底褲有冇直接關係咧？我唔排除有直接關係，可能真係夠邪啦呢樣嘢。但係問題，我都係如果用我自己個宗教角度嚟睇，就係信念先行第一嘅啊。就當然，如果我揸住一樣嘢，嗰樣嘢佢係一個好強嘅，即係一個好強嘅法器。咁呢個法器本身佢就已經有咁樣嘅辟邪嘅能力嘅。咁你佢又彌補你唔夠信念去做呢樣嘢出嚟。例如我揸住好簡單，例如我揸住一個神像，或者我揸住一條符管，咁樣佢本身呢個有一個好強嘅法器，咁呢個法器做出嚟，你信念唔強，我嗰個法器嗰個能量搭夠啦。調翻轉嚟講，你乜嘢冇喺手嗰陣時候，你用乜嘢呢？啊，都係啦，啊，呢個手中無劍啊，心中有劍咯。咁你自己將你自己嘅能量發揮到最高， 隔離嗰支原子筆咪攞支原子筆咯，唔係攞叫攞支原子筆去吉去捅佢冇用嘅，捅佢唔死嘅嚇。只不過就係呢支原子筆就變成你一個信念咯。啊，你又覺得呢支原子筆有法有法咁樣，呢支原子筆會幫到你嘅，你肯信嘅嚇，你唔動搖嘅，你肯信嘅，佢咪幫到你咯。呢一樣嘢就係其實到你乜嘢冇時，你剩翻對手嘅時間。你咪用你自己嘅信念咯，喂你好走啦，你自己俾自己嘅力量就，你好走啦，我唔惊你嘅，你好走。佢发现你真系唔惊嘅，佢咪走咯。成日都系讲嗰句啦，鬼唔会无端端害你，害一个人一定有一个原因嘅。既然喺冇原因之下佢行埋嚟咁计嘅话，你话俾听，我唔惊你，唔惊佢就会走。我哋见到狗啫嘛，啲狗一样嘅啫，喂，我都。你吠我我都唔惊你嘅，佢吠得几声，佢冇忍冇忍，佢都会走，自然啫嘛。所以问，如果你问我呢个问题，喂，底裤系咪真系作用咧？喺大家无计可施之下，可以试下嘅，我只可以话你听。 直行除出嚟试 下。系啦，可以试下嘅啊，得唔得就都系睇你嘅信念啦，系咪先啊？好啦，咁啊，台湾听讲你台湾有间公司喺度嘅，系啊。台湾公司好似你出差有阵时去台湾都会翻台湾公司咯。 通常都是 咁台灣公司是不是都有啲古怪嘢嘅咧？ 其實我哋台灣嘅公司有九層嘅，其實成棟 building 有九層嘅，咁、都係我哋嘅。咁啊，咁就先係即係講話成日都因為三樓咧就係佢哋嘅 reception 嚟嘅。係。咁就咁啊，開始就我哋因為通常我哋啲 meeting room 咧就喺曬嗰個三樓嗰處嘅，咁啊通常都係喺嗰度啊，咁啊。咁大老闆嗰個 office 都喺個樹，咁通常咧就我哋會去到嘅時候，咁有陣時啲會咧會開到好夜，因為我哋做啲project 嗰啲，可能開會開到好夜。咁開到好夜嘅時候咧，就會開始就會喺嗰個 pantry 啦 ，pantry 嗰度咧嗰個咖啡機會同我哋自己斟咖，同幫我哋煲咖啡啦。又會喺嗰個 meeting room 嗰度嗰個嗰、那個 screen 嗰度，嗰、那個 projector 嗰度咧，就會自己落，自己幫我哋落嗰個 projector 落嚟啦，又自己翻上去啦，自己開機啦，自己刪機啦咁樣嘅。咁亦都會啲凳咧就會自己喐嘅，即係由呢度可能要唔知斜咗去第二邊，跟住又翻過嚟咁咯，自己行來行去咁樣咯。 咦？似頭先唔係似琴你講嗰個咧旺角貨場咧啲貨色咧自己走咁一樣啊？ 係啊，但係貨場嗰度嗰嚿貨真係好大嚿喎，嗰啲好大嚿，但係就開始就碌嚟碌去攞啲凳，咁啊就會自己行來行去，好似真係好似有人碌咗過去，咁啊跟住之後翻轉頭咁樣咯，就會有咁啊，咁啊開始就會有人講嘢咯。 係講乜嘢？ 我聽到嗰次咧就係講緊開緊會，有講緊有個 project 嘅。講一個 project， 其實我哋係做我哋公司做藥嘅，咁啊講緊有隻藥嗰、那個side effect 係點樣嘅，咁啊喺度傾緊講緊呢講緊嗰樣嘢咯，咁啊就我就聽到咯，咁但係 suppose 嗰陣時過嚟做，因為我去做 bidding 嘅時候咧就suppose 嗰陣時嗰個鐘數咧係所有人走曬噶啦，係唔會有人再喺度做討論緊嗰隻藥嘅 side effect 係乜嘢，咁啊淨得我哋個 conference room 裏邊嘅人喺度做緊即係做緊嗰個 project 啲人喺個樹喺曬嗰度嘅啫，咁樣。 嗰度台灣公司即係好似你聽到啲聲音係講國語嘅啦， 講國語嘅，係啊。 聽落去你覺得佢哋係即係好認真咁樣研究嗰啲， 係啦，好認真，好係真係喺度講緊嗰隻藥嘅 side effect 係乜嘢， 係。 咁然之後就但係與此同時，其實唔係淨係得我個人聽到嘅，其實仲有個同事都聽到嘅。我哋兩個就即係你眼望我眼就話好奇怪喎，這個 conference room 裏邊即係鬼頭多講英文嘅喎，點解又講國語？同埋即係同時，因為佢喺呢邊嘅台，我喺呢邊嘅台，同時間佢聽到佢嗰邊有人講緊呢句説話，亦都我聽到我嘅後面講緊呢句説話咯。但係我哋兩個同時間就係、是、即係聽到，啲聲音係由出邊傳入嚟嘅。係嚇，跟住之後我哋兩個咧膽三毛嘅，即刻開門車出去睇。咁啊，出去睇嘅時候，出邊黑掹掹，乜都冇。但係係唔知點解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發生一些這麼奇怪的事情。 那間公司有多大的藥物？ 他們一層我想有五千呎左右、他們一層三，我先數一下，二千七呎， 都好大喎、啊。 一層。 咁會唔會真係有啲房有人喺度？你哋唔 會唔會唔會，因為佢哋嗰個寫字樓，因為我哋嗰陣時已經係十點幾㗎啦。我哋做，因為我哋要做 bidding， 咁啊要 finalize 嗰個 project， 咁所以就嗰陣時已經係好夜嘅，係唔會有人喺。同埋咧，三樓咧，因為係 reception 嗰、那個位咧，你話四五六七樓有人唔出奇，但係三樓咧係因為其實全部都係reception 啦、大老闆啦，同埋。有啲 facility 嘅人喺個樹嘅啫，佢哋已經走曬噶啦。 更加排除咗係聽到樓上樓下第二啲公司講嘢咧，點解？因為你聽到嗰個對白係講緊你哋公司嗰只藥啊嘛，冇理由第二間公司喺度講你哋公司只藥噶嘛。所以就真係唔排除喺呢間公司裏邊啲嘢。但係有冇聽過你哋喺台灣同事講話呢間公司會唔會？咦，類似你哋而家香港公司咁樣，有同事走咗咧？ 都有嘅，都有嘅，不過就 但走咗可能以前嘅事哦，咁樣佢都未必會識得你哋啲幾隻新藥噶，會唔會咧？ 都係噶，都係。 係咯，係咯。 係啊，同埋有陣時啊搭 lift 啦，佢哋好多時，其實呢個就唔係我親身嘅，係我啲同事講嘅，就話 搭 lift。 搭 lift 係啦。 搭 lift 我哋都坐住 lift 先，坐完 lift 翻嚟先聽你講搭 lift 好啊。好啊好啊